9月5日讲全国大学生运动会拉开了帷幕，开幕式8月3号在咸兴举行，由有关部门干部、来自各道的选手、咸镜南道大学生参加。本次运动会比赛项目有国防体育、足球、篮球、排球、乒乓球、跆拳道等。